六，阅读课文。 热情的东北话让你感动。中国古地辽阔，各地方言各有不同。东北方言让人听起来最亲切，它从来都是直通人心的，就像一望无尽的大草原，朴素而纯真，让你永远都感到亲切和真诚。上大学时，同学小明利用假期到东北旅游，在去沈阳的列车上，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小伙子和一个老妇人。他看到小伙子一直很殷勤地照顾着这位老年妇女，深受感动，就问他：“请问，这位是您的什么人？”小伙子说：“这位吧，是咱妈。咱妈身体不好，刚从北京看病回咱沈阳。”这话说的小明糊涂了。咱妈？咱不是把自己也给包括了吗？小明觉得不舒服。回到北京，小明见到东北的同学就说：“我又不是他们家的人，为什么和我说是咱妈？”东北同学说：“人家并没有说是你妈，可是他说是咱。”东北同学笑了，告诉他东北话的咱和我没有区别。我曾经做过一个比较，比较的是东北人、西北人、上海人和北京人，比较他们说话的发音方式。我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，就是这四个地方的男人说话发音的部位都不一样。比如上海人，他们是用舌尖部发声，所以发出的声音比较细柔和省力，这很像上海人的性格，文静节俭。而北京的男人说话多数鼻音很重，很有些傲慢和不屑一顾的语气，这也很符合北京是首都的那种优越感。他们见多识广，眼界开阔。而西北人则代表了典型的憨厚和诚恳的西部特点，他们用胸腔的共鸣来表达自己，每句话的前面都要加一个啊，或者在后面缀一个妈字，是吗？对吗？等等。而东北人则是用舌的根部发声，几乎用了所有的力气来说话，没有一点保留。所以在东北，走在大街上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说话的声音都不小。如果你和一个东北人成了朋友，那么他同你说话时，就会把他的亲人与你紧密地连在一起。如果你比他年龄大，他把自己的妻子说成你弟妹；如果你比他年纪小，他会把自己的妻子称为你嫂子。这样一来，仿佛你就是他们家的人了，从此成为一家人一样的朋友。这就是东北人的热烈的语言。只要在东北，不论你走到哪里，都能听到这样亲热的话语。东北人是生活在大森林和大草原上的人们，所以他们的语言与东北的自然景色一样，具有热烈的力量和辽阔的性格。